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加拿大约克大学驻中国首席代表 Tony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加拿大留学。今天我们继续请 Tony 来给我们做更多的介绍，欢迎您。 谢谢 Billy 老师，谢谢听友们。 其实我们谈到加拿大留学呢，可能很多同学会想，那既然在加拿大留学有比较好的环境和教学质量的话，那么申请大学这方面的这个难度，或者是说大家去找到怎么去找到自己更适合的这个学校和专业。 Tony 也提到过说，其实在加拿大这些学校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排名哈。 是的，加拿大的话呢，首先呢它没有所谓的这个排名，它跟中国跟美国的这个大学体系就完全不一样。加拿大96所大学呢，它的本科教育程度它都是公立大学，都政府拨款，按照人头拨款，按照人头跟专业拨款的。各省这个省内的话呢，这各大学基本就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明显的差别。然后刚才瑞丽老师的问题是这个申请大学对吧，申请的这个条件如果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你有两种进入加拿大大学的方式，一种呢是你中学结束在中国直接进，第二种呢你是中学结束进入中国大学之后呢你转学去加拿大大学。第二点呢是很多听友朋友们你们不知道的，加拿大的大学基本上都是接受中国的大学的转学生的，而这转学生呢是带着你的学分转学。也说呢，比如说你进入whatever 中国的这个正规的这样一些大学，北外也好，中财也好，上财也好，西财也好这样的一些学校，那你读过一年或两年，如果你有兴趣你想转到加拿大大学去的话呢你准备好你的成绩单。当然成绩它有要求的你不是说你进了比如说这个北外你就成绩不好然后就不及格，人家说我不想读了，我要转到加拿大 就是说进大学之后也是要好好学习的这个成绩要好的， 对，然后你才可以转学。所以呢这是第二途径。然后第一个途径呢，当然就大家都知道高中完了之后你就申请这个留学就这两个途径 那申请材料上它会有哪些是必须提供的呢？ 必须提供的话呢，对中国学生肯定你高中成绩单就必须提供，这 number one。 number two 的话呢，英语的或者法语的水平加拿大很多听友可能知道加拿大我们10个省份8个省份是英语省份，1个省份魁北克是法语省份，还有一个省份呢 New Brunswick 是英法双语省份。所以看你去哪儿吧，至少英语或者法语要达到它最低最低的这个language proficiency requirement 的要求这是语言。 在加拿大的话那同学申请提供的是托福成绩还是 托福呢是 ETS 的一个英语考试，然后雅思的话呢是英国澳洲他们的一个这个语言的这个测试都行这两个考试都行。加拿大自己呢各个大学呢也有自己的这个英语测试，你过了那个测试也行，但那个测试的话你需要去那儿考所以呢一般来说呢托福或雅思是比较容易的选项对中国学生。还有第三个我要补充一点，就有些加拿大大学呢个别加拿大大学它是要求高考成绩的就比如说你要达到本省的这个比如说你这省的总分750今年你要达到比如说580或者560 whatever 才能进我们学校有些大学个别加拿大大学有这个要求，大多数大学不要求高考成绩 大部分大学是你不参加高考也是可以申请的， 对，然后根据你平时的中学成绩以及你英文的水平然后他录取你。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加拿大的整个的教育体系当中如果是做到本科教学，它的这个专业是非常丰富的，如果是说咱们想申请的专业一般在加拿大的大学里都能 找得到，基本上是这样。 对，加拿大的话呢，它的这个各个大学开的专业，如果加在一起的话，就涵盖面就很广了。基本上，有的专业，世界上有专业它都有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它有些专业的话呢，可能不对国际学生开放，或者开放的很少。啊，比如像医学专业啊，比如法学院的这个 JD 啊，就是我们的叫做法律博士啊，这种出来当律师的啊，他对于国际学生啊，像医学院还有牙医学院这些啊，有的就不开放，完全就不开放。有的大学啊，有的大学的话呢，他会比如98%的位置给本国人，然后呢一点点给国际学生，他有这样的一些啊限制，但绝大多数专业是完全对国际学生开放的啊。 嗯，那咱们中国同学到加拿大去读书的这些同学当中，大家会选择比较热门的一些专业是什么呢 ？OK， 这个呢跟全球的中国留学生都是一样的选择，50%以上学生选择一个大类，就商科类的这个专业，像管理啊，像这个金融啊，像这个就是会计啊，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这种专业啊比较多。 其他的剩下的不到50%、就 是、 是 所有其他几百个专业加在一起。对，是的。 在您在的这个约克大学，咱们中国同学您说到每年去的新生就有1000人往上。 对，是的。 大家会在咱们学校会比较热衷哪些专业呢？ 跟其他地方一样，也是热衷这个商科，外加这个文科的经济学。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意见，我觉得你要愿意学商科也挺好。但是呢，实际上在这种在加拿大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话呢，从就业的角度看，更重要的是你要有一技之长。所以的话呢，我个人意见是呢，你学习一些，比如像 digital media 出来做电影啊，做电子游戏啊。这种电影后期制作，或者你比如说学一个专业，比如精算就保险公司算这个 insurance premium 的这样的一个特种工作，或者呢你比如说你学一个这个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是这机械工程或者学一个 computer security 电脑的这个安全计算机安全，或者学个 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这种有技能的专业，往往你出来之后呢你就业上就业率会高很多。这些专业基本都100%的就业，你要是成绩正常的学生那么他可能就比商科我觉得有优势啊。 就是这些专业听上去学完之后能掌握一门技能，可能用人单位会直接很实用。 对 ，exactly， 因为从雇主角度，你要从雇主角度看这事情。如果我招一个你学的是理论性的一些这个专业的学生 ，does not matter 你的这个所谓世界排名第一还是第二还是第三的。What can you do for me? Like seriously, 你能操作我的这个这个东西吗？操作台你操作不了，你不会啊。所以的话呢，这种中国家长跟学生选这个学校最大的这个误区就在于他没有把专业作为这个选择的 number one 考虑的因素，他往往去看这所谓的科研排名， 或者说你读了哪个大学，排名多少的大学， 对。 这个是比较直观的一种选择， 对，互相之间就谈论这个东西啊。我小孩进了全球排名前20或者全球排名前10的大学，那 my question is so what， you know， 别说你还是找不到工作，如果你专业选择是错误的话啊， 可能专业选择也没有什么对错哈，只是说最主要的可能还是要根据孩子自己的兴趣爱好，他如果是真的。就是专门热衷于某一个专业的时候，那应该还是我们按照孩子自己的喜好去选。 这个瑞丽老师讲的特别好，我特别同意，因为每个人大脑的这个构成不太一样，对吧？剩下就不一样，有人数学比较强，有的人的话语言天赋比较强，有的运动天赋比较强，有的艺术比较 artistic， 所以你要按照他的这个兴趣以及呢他的擅长来作为一个这个专业或者大学的选择来进行一个这个。选择，但同时呢，我觉得你要做的一个事情，比如说你可以就是做所谓的 double major 双专业，比如说我这个小孩的话呢，是他比较喜欢艺术，他比较喜欢绘画，但这个行业你要就是 make a good living， 对吧？你生活要特别好，通过这个绘画，比较困难。 generally 比较困难，在中国或者在加拿大都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你完全可以 double major 啊，比如说这个就是你绘画，我们约克就有加拿大最大的这个艺术学院，大学的艺术学院在我们约克，我们有绘画系对吧，我们叫视觉艺术 visual arts 啊，那 visual arts 里面就有一个 painting，那你可以去那儿，同时你 double major 一个比如说计算机或者 IT 这样的专业，这样的话呢你对于工作也有一个保证，你同时你的兴趣爱好也得到了一个满足，而且最这个美的事情最 beautiful 这个一点是哪儿呢，我们四年能够 double major 完成，像这种专业比如计算机跟这个绘画，那不需要多一年，不需要多交学费，四年 you're done，你有两个专业毕业， 对，就是对孩子本身的挑战会大一点了，就是，对对 对， 就是比如说时间上啊，和自己这个精力上啊，要投入的多一点了。 Actually, that's not true. 我们四年的这个毕业double major为什么能毕业呢？是因为他，我们一个这个专业毕业的话呢，他对专业课有要求，比如六十个学分，那剩下六十学分呢，对于我们来说是选修课跟通识课程，我们约克做 double major 的时候呢，比如说计算机六十个学分，那就六十个学分，那剩下的你的这个选修课跟这个通识课程那六十个学分呢，你 不用重复再学， 不用重复，你就只用学我们的那个 visual arts 的专业课，这样的话你就学习量没有增加，只是你少了选修课跟通识课程，你少了很多，你只学这两个专业啊。就这样意思。 通识课不用学了吗？ 对，你可以免很多，因为对方的课，比如说计算机的这个，他会学习这个课程，这些课程就被视作 visual arts 的通识课程，然后 visual arts 就是视觉艺术的，他的一些初级的课程被视为计算机那边的通识课程。可能会加一点点，比如说， 就是说比只学一个专业所增加到的这个额外的学习量不会多出很多， 一点点，几门课而已，几门课。所以你四年， 我以为要多出来二分之一。 对，我就想说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要这个 highlight 这个优势。我们的 double major 跟中国不一样，不用加一年的啊，就可能加那么一点课，四年就毕业啊，可以利用对方专业的那个来视为你学了一些。 那这个真的很划算，就是。就是从时间上包括学费上整个下来的话，那么就是很好，对于将来找工作也是很有利的。 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就是 Tony 老师给大家提供到申请上的一些技巧或者是说申请的手段，并不是说我们只有在高中毕业之后的申请，当然还包括您提到的中间的转学或者是申请这个双学位等等方式， 这些都有些跟中国大学很不同的一些地方。刚转学那个的话呢，我要再讲一下，其实中国很多大学它都有一些这种几加几，比如说1+3.5、2+2.5或者2+2这样的项目啊，你大学生入学之后呢，或者你高考之后，你又可以看啊，这个你所去的中国大学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如果有的话，你就直接可以读他这种这种就几加几的项目，对吧？还有些情况呢是，你就直接就没有，比如跟我们约克大学在中国，我们有十几个大学有这种合作协议，但不代表我们跟没有合作协议的大学你不能转学啊。比如说有些大学跟我们没有合作协议，比如说这个 whatever， 比如说举个例子，北理工的学生，你要读完两年，你想去约克读后面的学分，你也可以的啊。这种情况呢，在加拿大各大学基本的都是适用的啊。 就是说自己去申请就可以了。 对，就自己单独申请就可以了。对， 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约克大学，比如说哪些学科是特别突出的，或者是说优秀的学科？ 这个呢，就是他的就要看学术的这个研究成果以及发表啊这样一些东西来看。那在这种方面进行衡量呢，约克有几大学科它很有名在国际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商科，像我们舒立克商学院，就 Schulich School of Business， 在全球很多大的一些这个报刊杂志的对这个商学院的这样的一个排名呢，它都是加拿大的这个首屈一指的第一的商学院啊，像这个伦敦泰晤士报啊，美国 CNN 的这样一些排名啊，所以我们商科非常著名。那除了商以外的话呢，像我们的法律的话呢，我们的奥斯古的霍尔法学院，奥斯古的 Law School， 这个是加拿大 历史最悠久的这个法学院，培养出两届加拿大总理啊，这样一些大级别的这些政治的这样一些领袖，奥斯古的霍尔法学院的话呢是非常著名。而除了这两方面以外呢，我们还著名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整体的文科啊，在加拿大我们叫做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就人文社会学科啊，下辖的这些专业都很强，从我们的这个媒体啊，就是这 Communication Studies 到我这个专业 Political Science 政学系、国际关系啊、人类学、社会学、哲学、英语这个语言啊，它都是亚洲研究、欧洲研究都非常强的一个大学，就文科 in general 啊，它文科呢经常在这种就科研发表的这种排名里面啊，在《泰晤士报》的这个排名每年，或者在上海交通大学这个排名，经常都是全球前一百。 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读了大学之后，实际上大家您说在毕业之后还有三年的一个找工作的签证哈，和工作的签证，那实际上咱们的同学在毕业之后留在加拿大来找工作和工作的同学能有多少的比例？ 这个呢就是加拿大政府没有针对中国学生的这样的一个统计，但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私下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统计应该是一半一半啊，一半的学生留下来然后移民加拿大在我们的这个朋友圈中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但另外一半的回国的人的话呢，大多数是他就没有打算要在当地就业，因为中国的经济通过40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达到很高的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层面，所以很多人他愿意回国，还有一个父母的这个因素所以想留下的学生基本上都能留下来啊，这是一个。但是刚才我讲的是三年的开放性工作签证是针对你在加拿大大专院校读的书时间是2年或2年以上所以呢，当然绝大多数学员都是这样，但有一种学员他就达不到，比如说你是转学生，你在中国，比如你在北航是我们的这个姊妹校合作学校有2+2你转过来这种是2年就没有问题，但比如说你读完3年在北航，你转到约克就再读第4年只读1年这种学生毕业之后呢就只给1年的这个开放性工作签证 其实他要求他想留下来的人才，他也是希望对加拿大比较了解，或者说在当地接受了比较长的教育，以便于他工作的时候能够更适应当地的这个。 Exactly， 就是要融合在语言上跟教育背景上的这融合，这样你找工作容易找。这样的话，你能成为一个我们叫做contributing member of the society， 你能够为这个社会做出你自己的贡献啊。 在这个工作起来会比较顺畅一些。 对，是的，是的。 好的。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大学生或者中学生，中国的同学哈，到当地去生活的话，当然语言是一个要适应的，其他的呢？ 2点，然后第一点，瑞丽老师讲得很好，我还要再强调一个，就语言，I cannot stress enough， 用英语讲，就是我就再多讲都不嫌多，就这英语。中国学生在加拿大也好，在美国也好，英国也好，这种英语国家毕业，大多数学生毕业之后，他英语是完全不过关的。OK， 这是 surprise， 对吧？大家很吃惊，觉得 ，yeah， 就英语不过关。这个问题，这个是几十年都没有得到解决的，只有少部分中国留学生英语过关的。当然了，这有个问题在于呢，在全世界这种英语大学里面比较好的英语大学都有海量的中国学生存在，任何一个大学都是上千的中国学生。只要是这个不错的大学有的大学甚至上万中国学生，就一个大学中国学生上万那么这样的话呢，语言环境，而中国学生喜欢扎堆就自己跟自己一起玩，这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这个现象所以的话呢，你的这个英语的话呢往往就没有得到锻炼这个对你最致命的问题在于你毕业之后你要在这个英语国家，在加拿大本国找工作，你面试都过不了很多公司面试真的就5轮各种这个提问回答，然后让你谈观点，你交流都有问题，非常严峻。所以呢，这几年3年也好，2年也好，4年也好你要 make sure， 你要看英文的这个媒体，对，中国人很多连英语电视都不看。I cannot believe this, but this is true。 你要去他们家的话，那个电视就从来没有 调到过英文台，经常去这些朋友，包括我自己的那些朋友 OK， 在各个加拿大大学读书，经常在他们家做客，打开他们都有个机顶盒，就中文的有机顶盒，什么十加币一个月之类的，有的他收的台比你在北京收的多啊，比如你在北京只能收北京的这十几个台加上每个省的一个台，他能收各个省的那十几个台 OK， 卫星电视， 然后什么新加坡的，然后所有的就华人台都能收，就不看英语的这个整个媒体到毕业时候英语水平是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问题，你知道中国学生最大问题是什么吗？工作。这个东西呢就是特别来自于这个家庭条件比较好的这个家庭，往往这个小孩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就没工作过，去加拿大也不工作。然后大学，其实加拿大大学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带薪实习啊，带学分带薪实习。这不光是个钱的问题，你比如大二结束，我们的约课每年我们的这个 presentation 我们都会换几个同学，就各专业的，什么体育运动系的啊，然后这个有的是会计系的，有的 whatever， 我每年会给你讲几个例子，电影制作的系的，就怎么样他从一个学生成为一个很成功的这种专业人士，他的起点往往无一例外都是带薪实习。你要通过带薪实习才能进入这个行业，然后你通过这个锻炼啊，有了行业经验之后，到你这个大学毕业才很容易的找到工作。 是的是的，就是读书期间的实习。 对，中国家长跟学生往往是对这个很抵触，小孩就懒了啊，这小孩很多都是用家里面的钱，他没有想过这钱哪来。我经常告诉他，英语我没有据这个成语对吧，这 money does not grow on the tree 对吧，这个就树上它是不长这个钱的，就需要斟酌，但小孩没有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家长不会让孩子感觉到会有因为顾虑钱而影响他的这种体验，所以家长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刻意的避免去跟孩子谈过多的钱，怕他有顾虑啊压力啊，所以、 exactly. 所以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对钱没有概念的。 对，所以呢就是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我在深圳一个国际中学这个月上个月十月份我去那儿，然后呢教育长跟几十个学生谈，当然呢我有一个朋友也在深圳乡，就是他小孩考虑进这个国际中学，然后就问我问这价格嘛，他学费，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就问这学生，我一下午就问了七八个学生，每个人告诉我的价格都变，有20万，有18万，有13万，有3万，然后呢正确答案是12万，就他们这个学校，但学生没有概念。我说你们都高三了 ，Are you kidding me？ 很多学生在那儿读6年，有的是只读3年，你就不知道你们家长交了学费，他们没有 idea。但这个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使得他的职业生涯从一开始，他的就处于一个劣势，没有工作经验，你怎么找第一份全职的工作？ 要去适应的一些，或者说要去解决掉的一些问题哈。 对，就这两个。 好好，另外。咱们没谈到的，比如说像在这个生活上呀，怎么去适应当地哈，或者说在这个气候上啊，您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吗？对于中国同学 ，OK， 很多学生问这个问题，特别中国南方的，什么长江流域的之类，经常问我这个问题。冬天 太 冷了，对，然后我是不是出去会被雪埋了？然后要养只搜救犬，然后把我刨出来 ？No， it's not like that。像多伦多冬天的温度，你要查一下这个这搜索引擎，你查一下，跟北京冬天没有区别，温度只是呢它比较湿润，因为它是五大湖区啊，就世界什么地表淡水40%都在那个地方一个地方，所以呢它就比较湿，它下雪比较多，但是呢温度是一样的温度。Number one, number two 呢，中国南方的同学不太知道，就是这个北方啊，像加拿大它都处于北方，有一个所谓的东西叫做集中供暖，叫做 general heating。 在加拿大像多伦多这种地区10月底就完全上暖气了，所有地方像我们你看在多伦多有一个东西不太好买的，就是秋衣秋裤。秋衣秋裤大多数商店它不 carry， 它没有，因为大家都穿单裤过冬。然后这南方同学特别不理解，说你们那么冷你就穿单裤，我们这都是什么秋衣秋裤里边有绒的。我说我们真用不到，我们这个约克大学我们定的这个就室内的这个温度我们是23度，你想想23度你穿个秋衣那得热死，所以我们上班就一个 shirt， 然后下面是一个这个就单裤套一个这个羽绒服就行了啊，很好过冬啊，比中国的南方要好过冬的多啊。